第21届科博会邀您一起探秘前沿科技，体验跨界融合。5月17日至20日，中国国际展览中心，科博会期待您的参与。 北京故事广播 FM95.4 AM603，你的故事天地。 荡气回肠的历史巨著， 我的孩子却没有了。 刀光剑影的武侠经典， 享了这么多年的荣华，到了该偿还的时候了吧。 环环相扣的悬疑佳作， 你什么意思？你不是告诉我说你猜的是鬼吗？ 跌宕纠葛的都市伦理， 我不管谁是谁，你回头我都在这里， 但我希望你是带着真心来的，哪怕只有那么一点点。 北京故事广播，光影留声， 闭上眼睛听书。 私家侦探陈宇无意中接触到极其诡异的命案，同时在英国和中国发生，死亡的人物风马牛不相及，伴随的还有超自然的现象。陈宇的英国女友莉迪亚说，英国警方和特工都无法找到案件的真相，当案件正在调查之时，莉迪亚竟然消失了，只留下了当你找到真相时，我们将在上帝的办公室里相见。长篇科幻悬疑小说《超界诡异时空》，作者赫尔穆斯，演播陈光，欢迎收听。上集当中，陈宇为了查到里夫斯的 DNA 线索，来到了伊兹密尔，但是在那里，里夫斯真的神秘失踪了。陈宇长出了一口气，把今天抗辐射的药给吃了。他捂着额头，有些疲惫地坐在路边的长椅上，几个人就站在旁边。过了一会儿，他拍了拍王腾的肩膀，老兄别介意啊，是我体内的辐射发作了。王腾摇了摇头，笑着说， 其实啊，我也有点后悔，当初没有去问 EIPO4 里的史密斯里夫斯的 DNA。 走吧，我们得去找里夫斯的居住的地方，刚才那个警官说了，离这儿不远。他们走在伊兹密尔的街道上，看着空荡荡的马路，偶尔有车辆驶过，他们可以站在马路中间长达20分钟，也几乎不用担心被车撞或是听到喇叭声。到了晚上，他们才找到了里夫斯在这里的居住地方，是一套公寓，他的家已经被封锁起来，不过对于这几名探员来说根本不值一提。他们在这座公寓里仔细搜寻了一遍，希望能找到哪怕只有一点点的蛛丝马迹，可是他们找了2个小时，把这幢不大的房子几乎翻了一个遍，仍旧没有找到任何线索。第二天早晨，他们从宾馆里起来，吃了早饭之后，很快就上了一架飞往南同城的航班，飞机距离起飞还有10几分钟。这趟航班只有他们5名乘客，他们起初有些惊奇，后来想到这里人口本来就稀少，也就没太在意。在飞机上，空姐给他们倒了饮料，整个机舱变成了他们的空中临时会议室。 如果这个史密斯里夫斯的 DNA 也被查到了，接下来我们该怎么办？ 肖恩问。 侦探先生，你有什么想法吗？ 我所有的想法就在这张表格里，陈宇说。我在想，既然那架神秘的直升机给了我们提示， 这个史密斯·里夫斯一定是个很重要的线索。现在就是这两点，第一点是里夫斯，第二点就是李奥杰见到的那个在 EIPU7 的男同城里的数独图。艾琳娜说 EIPU7 到处都是错乱，虽然那个驼背警官说原本就是这样，但我认为背后一定是被某种力量改变了，就像是哈哈镜里的影子。 这么说吧，现在我们去的几个平行宇宙，只有这里和 EIPU7 的人口是减少的，很可能这两个宇宙才是潜行者组织的主要活动范围。至于 EIPU3， 有可能只是他们的前哨。 陈宇赞同肖恩的说法。到了这会儿，飞机的舱门还没有关上，而是忽然换了一批空姐。当原来的几名空姐下了飞机，新来的三名空姐上了飞机之后，飞机才关上了舱门，并且开始起飞。 糟糕，我们有麻烦了。 王腾说着闭上了眼睛。几个人看着王腾，突然意识到大事不妙。果然，就在这时，那三名空姐同时走了过来，手里拿枪对准了他们几个人。他们这一次竟然在事先丝毫没有察觉，连王腾也是等到舱门关上之后才发觉有危险的。他们每个人都呆愣在那里，不知所措。时空安全局的人，这一次你们无路可走了。其中一名空姐用英语说道。陈宇拿出了抗辐射的药，就着面前的果汁吃了下去。他此刻脑海中并没有胡思乱想，只是想着如何能再一次逃出升天。他故作镇定地长出了一口气。不用说，这架飞机上的人应该都是潜行者。你知道也没用，因为你们很快就要死了，到时候跟着这架飞机一起炸毁，没有人会知道你们是谁。艾琳娜紧盯着这三名空姐。既然我们就要死了，我想知道你们是怎么知道我们是时空安全局的人的。登机的时候我们就发现了，因为这个机场都是我们的人。他们听了之后心都沉了下来，这一次真是他们大意了。一时之间众人都是愕然无措，只能被迫等待着死亡的降临。第三名空姐的食指就扣在扳机上，也许就在下一秒，他们之中就会有人先死。真漂亮。肖恩说着，喝了一大口香槟。什么意思？一名空姐问。 我说，你们真漂亮。你们三个人之中有两个很漂亮。 肖恩说着，一只手拍了拍旁边的王腾。其中一名空姐怒道，你是想先死吗，混蛋。肖恩面带微笑，双目却紧紧盯着他手里的枪。这时他又说， 你理解错了，我说两个人漂亮，其中有你一个。 说完他看准时机，立即俯下身去，子弹紧接着就打在了刚才他的头所在的位置。王腾趁乱掏枪，迅雷一般射出一枪，其中一名空姐被他打中肩膀倒在了地上，另外两名空姐低下身来躲在层层座位后面。大约过了几秒钟，那两名空姐胡乱放了一阵空枪，带着那名受伤的空姐一起跑到了驾驶舱，与两名驾驶员打开舱门，背上降落伞包，顺着舱门陆续跳了出去。 糟糕，他们都逃了，我去看看。 艾琳娜说着跑到了驾驶舱，这里除了陈宇之外其他人都会驾驶飞机。然而当他们四个人在驾驶舱内绕了一圈又回来的时候，陈宇才知道这架飞机的操作系统早就已经被毁坏了，短时间内根本无法修复。 心，飞机还没有坠落，还能坚持一会儿。肖恩说，如果生命还剩下一分钟，你们想做什么？ 都这时候了，你还开玩笑？ 王腾有些气急败坏。你是怎么回事？你不是说周围一旦有埋伏，你总是能第一个察觉到吗？怎么这次完全失灵了？ 你少啰嗦！我告诉你，女人天生就是骗子，她们最擅长掩人耳目。 艾琳娜听了，面露愠色，问道：“女人天生是骗子？”肖恩忍不住笑了起来， 这是什么逻辑啊？ 王腾几度欲言又止，似乎他想解释什么，但又不太好多说什么。艾琳娜看着王腾的眼睛，你是想说，你在战场上没有遇见过女兵，因此所有的杀气都来自男人，对吗？王腾一惊， 你怎么知道？ 不仅如此，我想你参加过战争，还清理过同伴的尸体，亲自数过。王腾全身瘫软，似乎一下子被说中了要害。之前你说你讨厌数字，在托尔斯泰庄园的那次，那些警察在清点尸体的时候，你表现出非常难受和愤怒的样子，我就猜到了。艾琳娜说着，有些事情说出来对你会有好处，你不愿意说，我就帮你说出来，我相信你会觉得好受一些。哦，对了，以后别再说女人的坏话，杀气不分男女，只能说你这次迟钝了。王腾虽然坐在椅子上浑身瘫软，但是艾琳娜将他心里的话说出来之后，他感觉的确是轻松了一些。他曾经经历过边境战争，与国境线上的恐怖组织战斗了很久，那些恐怖组织贩卖毒品和军火，火力很强大。他看着自己的同伴一个个倒下，虽然他们最终完成了任务，但他必须得忍着悲痛，将所有死去的同胞的数目记录下来。这个心结一直缠绕在他的心里，他不愿去面对。但当艾琳娜一股脑地推理出她的心思时，她仿佛是被迫卸掉了心里的负担。 好了，别吵了，飞机很快就要坠落了。肖恩，我知道你鬼点子多，有什么办法吗？ 陈宇问。没什么办法，在这里看看日出，喝喝酒，这样挺好。 肖恩依旧是安之若素。他们杀人的手段越来越高明了，很显然这里也不会有降落伞。 艾琳娜说着离开了座位，去了洗手间。陈宇此刻想起了莉迪亚，此时他并没有在乎他对莉迪亚的感情是否受到了控制，而是只剩下感受本身。如果飞机即将坠毁，那么他只希望还能再跟莉迪亚碰一面。他拿出手机，然而一切都是那么巧，当他希望能给莉迪亚打个电话的时候，或是能接到莉迪亚电话的时候，电话就来了。 听众朋友，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长篇科幻悬疑推理小说《超界诡异时空》，欢迎您继续收听。 他接起电话，那头的声音正是莉迪亚。陈宇，莉迪亚！ 陈宇惊喜不已，他在一瞬间竟然忘记了即将到来的死亡。 我们很快就会见面了，你有没有想我？ 莉迪亚那头的语调竟然是一种小女孩似的俏皮。 你现在在哪儿？ 就在上帝的办公室里。亲爱的，你快来吧，我每天都在想你，我盼着你能早点过来。 可是我现在在一架飞机上，而且飞机已经坏了， 很快就会坠毁。 莉迪亚发出了笑声，就好像她听见了一个有趣的笑话一样。这让陈宇着实有些恼火，但是眼下他又特别希望能和莉迪亚在一起，哪怕只是隔着电话也好。莉迪亚问 陈宇，你现在能想起我们第一次见面的场景吗？ 没有，除了那次你在 EIPU6 里出现，我几乎是记起来了，但你离开之后我就忘了。这个上帝的办公室究竟是什么？那次你的出现到底是什么现象？ 你会知道的，但是即便你知道了，你也有选择遗忘的权利。不过我希望你不会选择遗忘。 你说的话我怎么一句都听不懂？你知不知道我快要死了？ 莉迪亚笑了笑。 你觉得飞机下坠了吗？ 陈宇猛然一惊，向窗外望去， 他们所乘坐的那架飞机似乎依旧盘旋在高空中，并没有下坠的迹象。 你怎么知道？ 我得走了，我们会在上帝的办公室里见面的，再见。 莉迪亚说完就挂了电话。陈宇一开始面对死亡所产生的浓烈的失意的情感，此刻却变成了一阵阵莫名其妙。 这架飞机是怎么回事？ 陈宇大声地问道。肖恩忍不住笑了起来，手里依旧拿着一杯香槟。艾琳娜从洗手间里走出来，李耀杰走上前，看来那边挺及时的。 的确如此。 陈宇看着窗外，当他看见远处的白云在他眼前忽高忽低时，他发现这架飞机并不是平稳盘旋，而是在不断的坠落，却又总不会栽落在地面上，就好像这架飞机进入了一条反向的彭罗斯楼梯一样。 你们就静下心来，好好的欣赏日出，也许你会发现奇怪的现象。 肖恩说。 这是怎么回事？ 陈宇还没明白其中的原理。艾琳娜见陈宇茫然之色，不禁笑了起来。 你应该知道闭合回环路线吧？我们就处在一个无限坠落的特殊空间之内。 无限坠落？ 王腾大惑不解。 这是什么鬼东西？ 艾琳娜说道。是这样，如果你懂拓扑学，就可以假设在一个拓扑空间内有一个球面体，它的顶点…… 停！我数学一向学得不好，麻烦你直接给我解释一下它的原理。 王腾不耐烦地说。 我懂了，就是这架飞机暂时会在空中想尽一切办法掉下去，但是却只能在原地打转。 这谁做的？怎么做到的？ 我记得在 EIPU3 中，张天华和张阳华兄弟俩就用了类似的方法救出了我和王腾。 可眼前是一架飞机啊，你们怎么能让飞机掉进死循环里？ 是汉斯瓦杜兹实验基地的卫星在帮我们。 艾琳娜说。刚才肖恩和他们说话的时候，我就偷偷给汉斯瓦杜兹那边发送了信息，让他们通过卫星借助反物质能源在这里定点打开了一个循环空间。只不过这个空间是不可定向的，就好像克莱因瓶一样。 原来是这样啊，那这空间能维持多长时间？ 我不知道，但是要装下一架飞机，这个能量消耗不会小。他们现在应该会派人来救我们。 那他们怎么进来啊？ 这是他们打通的，他们当然知道怎么进来，就像是进入一个克莱因瓶一样简单。陈宇说。不过这架飞机怕是保不住了。 我倒是很好奇啊，从外面看我们是什么样的景象？ 我想地面上的人只能偶尔看见一个机翼或者是部分机身，但是也只是稍纵即逝，他们会以为自己眼睛花了。 艾琳娜说道。实验基地那里会控制住这架飞机，这个就不用你担心了。他们几个人就在飞机里等着，